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，2007年9月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第98首诗，题破山寺后禅院。作者常见。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，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。万籁此居寂，惟余钟磬音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